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。今天本市受暖高压级的控制，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上升很快。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。天气比较闷热，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，请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，还有节水节电。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0%。 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，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 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，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，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。 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 在路上。 And I'm just calling to let you know, ooh, I ain't been thinking about you, been thinking about you, been thinking about, thinking about, thinking about, I ain't been thinking about you, been thinking about you, been thinking about, about, I ain't been thinking about you.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4号11:33的23秒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，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，道道不是道道。 那天啊，我们录了一期录播的节目，人家也许是打得快了， 是 对不对？ 是是是 的奥豆，的奥豆嘛、 哦。哎呀，无所谓啦， 是吧？ 嗯，豆豆也是很可爱的嘛。 是的，是的哈。今天呢，我们听到这个歌曲还是非常的 EDM 的 啊、嗯哦，是的， 电子，对不对 ？EDM 现在很流行啊、哦。 是啊，特别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目的地的每一年都有超级盛大的电子音乐节。 哇哦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 反正不是咱俩的家乡，对不对？ 是我们嘉宾远方的家。 嗯，远方的美国啊，这个城市呢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、 嗯、哇，这个城市简直是提到它的名字就是一股热浪和异域风情，有没有？ 有。 嗯， 对，还有 hip hop， 哎，是的， 嘻哈，对不对？ 很多的嘻哈元素、涂鸦元素都在里面， 这就是美丽的迈阿密哈。 迈阿密，好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好朋友、嗯、好久不见， 好久不见了， 气色不错 啊、嗯、 最近也是沉迷于世界杯。